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我们节目的话题呢，叫做让你感动的一塌糊涂的一件事儿。 对，可能我们这期的话题呢，又是偏感情了，可以聊一下爱情，也可以是友情啊，或者亲情之类的，是吧？ 对，其实亲情的概率很大的。 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，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，抬头仰望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，世界更明亮。只因为你，我 第一首歌呢来自张栋梁的只因为你。 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，呵护着你，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。只因为你，我情不自禁，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爱自己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，全部不离，回忆里如镜子都是你。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，他叫做 GY 仙人掌，他说呢，大概就是在家发现奶奶记在小纸条上的一个个数字，正好对应我这边的温度吧。 哇，好感动啊，奶奶默默地在关注你那边的天气。 对，千里之外的一个，怎么说， 一份来自于家人的担忧关怀。 对，默默的关心。隔着人海相濡以沫，他说呢，下雨天三岁的儿子非要他奶奶打电话问我带伞没有。所有人都认为妈妈任何时候都会照顾好自己时，一个孩子却在小事上关爱着自己，觉得心里暖暖的。被自己三岁的孩子暖到了。 世界更明亮，只因为你，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，心里想了想还是你。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，呵护着你，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。只因为你，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。我忽然想到了，有一天我坐公交车，然后呢，有一个爷爷带着他的那个小孙子上来了，然后有人会给那个小孙子让座嘛，结果小孙子就死活不坐，一定要拉着爷爷先坐下。 哦，让给自己的爷爷。 对，他就担心爷爷没有座位，他就是爷爷坐下之后抱着他坐，我觉得还挺温暖的，跟这个、 真的， 对，跟这个留言差不多。 真的好温暖啊。丽丽丽丽丽丽，他说呢，今年四月五号清明节是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周年的纪念日，他在威海上学，而我在武汉。五号早上接到电话，他说拜托人给我带了礼物，让我去食堂门口拿。我起床呢，跑出去，看到了坐了21个小时来到我城市的他，感动的大声尖叫。 这就是等于给女朋友一个惊喜。 对啊，原来礼物是把自己送来了。 对，今天我们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蔡淳佳的《庆幸有你爱我》。 好庆幸有你还爱着我。在这个孤独又反乱的星球上。 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，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，不如意的很多。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，反反复复寻寻觅觅，为了什么？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？其实有你就足够。 愿余生都有你温柔相待。他说呢，十年前我们不懂爱分开，十年后呢回头看看，刚好你也在，我们没有留下遗憾，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感动。他是初三转来我们班上的，于是呢我收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封情书，加入了早恋的行列。 哦， 嗯，这是一个分享 的早恋、 啊、对，这是分享的自己早恋的故事。 对呀、啊、不知他说呢，高中住校是那种全封闭的，我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。高一的时候有个女生为了我爬上3米高的围墙给我送暖宝宝，回来时呢她还弄破了手，我当时感动得要死，很感动吧，但是也是有代价的，代价就是她夺走了我的初吻。我是个男生，好霸道的女孩子。 嗯，不过这样女孩子应该男孩子应该很喜欢这样吧、嗯、 我喜欢我喜欢。 嗯， 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，累了的时候闭上了双眸，谁在回忆上游，多少的朋友来的来走的走，聚散从来都不给任何的理由，转过身以后才忽然感受直都在背后，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，黑夜白昼好感人都会拥有，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，不如用心去感受快乐的。 虽很远，他说呢，初中那会儿学校住宿，每周周六周日回一次家，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总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和妈妈吵架，每一次呢我回到了学校都会特别的后悔，想给妈妈打电话却又不好意思，而总是妈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还气不气，我问他呢他总会说没放在心上。我知道怎么会没惹妈妈生气呢，现在懂事多了，我爱你妈咪。现在呢会认真的听着妈妈一遍遍的嘱咐，还会叮嘱她和爸爸保重身体，爸妈妈我爱你们。 嗯，很懂事的一个孩子，能够感受到、 嗯、 就感同身受到爸妈的那种对自己的关心和爱吧。 对，以前可能小的时候呢一生气啊就觉得天大的事儿、啊、哈，也不太懂爸妈为什么要这样和自己非得过不去。 对，其实都是因为爱。 对对对，都是家人嘛。 爱我， 下一首歌来自曹轩宾的《当我不在你身边》。爸妈总是这样说，当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。 嗯，可能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排第一位的就是爸妈了。 出现我眼前，不知收敛，一直流泪，在这一些年发生的从前都没沉淀，还是出自太想念，代替你在我身边，我习惯的黑夜。 耳东小可爱他说呢，在朋友圈发牢骚，第一个来真正关心你的一定是爸爸妈妈，而我们往往朋友圈屏蔽最多的也是爸爸妈妈。 哎，对，确实是。现在好多人这个微信朋友圈先屏蔽掉家人，尤其是父母，怕自己发什么哈，爸妈妈就是跟着担心啊，或者是就插手一些事情，很不耐烦。 只是为了担心你，所以才会不想让你知道。 对。胡泽阳的脑残粉他说呢，作为一个 gay 最感动的应该就是在和父母说了我喜欢同性后，父母说哦没事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儿子。在秘密那一期呢，木大人萱草读了我的留言，还说这没什么，只是自己的爱而已，谢谢你们。 回头看一下以前也是安慰，代替你在我身边，我习惯的黑夜渐渐的再也不埋怨，和你那几年我们算有缘，去怀念感情美好的一面，都是宝贵的昨天。当我不在你身边，答应我用心去飞，生命若有 些我记得这个微信 ID 就挺眼熟的。 我也记得，所以你才会第一时间念到这个。青青小花儿他说呢，大四毕业了，我爸告诉我你可以谈恋爱了，好感动呀，我都没资格早恋了。 被家人禁止和允许的爱情。好像一个开关一样，什么时候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。 对对对，一定要这个界限分明。 无需隐瞒他说呢，他抱着我哭了，求我回到他身边，我说不会回来了。他掏出了一直没有敢送我的生日礼物戒指，他说别走好吗。我顿时一把抱住了他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他了，我们会结婚的，一直一直在一起。 就是突然的求婚吗？这是。 当我不在你身边，答应我快乐一天。 今天的第四首歌是来自于东郭先生的《北冰洋之恋》。 北冰洋突然想到了炎热的夏天，对， 北京 的我喝的那个凉爽的汽水。 对，北京呢就是北冰洋了，然后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西安的就是冰峰嘛。 哦，我还专门去吃过一次 网红 吃肉夹馍， 网红汽水。 一条远航的小船飘飘荡荡，寻不到港湾，是不是我的爱偏离了航线，告诉我你是否存在。如果有一天我没回来。 红影 Sunny 他说呢，看初恋这件小事，小水喜欢阿亮学长，到最后呢，阿亮学长翻开笔记本，每一页都是关于小水的时候。看恶作剧之吻，袁湘琴喜欢江直树，到最后直树拽着湘琴去袁爸爸面前说把湘琴嫁给我的时候，我鼓起勇气对他大声吼我要倒追你的时候，以及现在还爱着他，想到当初说这句蠢话的时候。看了那么多女追男的电视剧，以为自己有一天也会努力的让他看到我，到现在才明白电视剧只是电视剧，电影也只是电影，现实中大多数人都只是自己感动了自己，不后悔爱过，只是有点后悔自己爱的没有自我了。 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要爱过一遍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爱。 对，我觉得这些没心没肺奋不顾身的日子才是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。 是的。 如果有一天我没回来，记得把你的照片寄来，孤独的 还是我唯一期待，一颗心等着你归来。那是我的爱，被冰洋的海岸慢慢去融化，冰冷的山。 还不如不在一起。这个朋友说呢，跟好久不见的前任说明天见，然后呢明天就真的见了。 哦，就像那句话，梦里梦到谁第二天早上就见到谁。 所以说这件事情让这个朋友很感动，也记忆犹深。 小龙虾不爱幸福，他说呢，我和他冷战了很久，他挽回了无数次，我还是想分手。他一男生扑通一声跪到我面前说，除了这样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百里远足，我们走了120里路以后，他强行把我背上，胸前挂着两个包，带我回了学校。学校的果树结果了，却不让吃。他偷偷摘了超大一颗，然后在课间叫我出去，摊开手心说给我。华山返程途中，我睡着了，他偷偷的给我按脚。都是一些很细碎片段的事儿，但是好温暖，好感动啊！ 感觉这个男朋友做的还是挺合格的， 嗯， 然后又是按摩师，然后又是服务员的， 什么都可以啊。 对。 悄悄乱翻翻，都输给了时间，却没有辜负青春。他诚恳，才不让你等。 下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《天使的指纹》， 却换来平静夜深。整理渲染错爱，只是为尘埃作证。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，都是天使的指纹。灯火阑珊，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。等谁的安稳，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苏，他说呢，说个正经的，我爸是那种不善言谈的人，我和我爸妈的群里面呢，总是我和我妈在聊天。有一次呢，我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他打出一行字说，你们说的话我在听也在看。突然就觉得特别温暖。 嗯，就是爸爸的爱总是那种默默的不表现出来。 可能我觉得天底下父亲啊，可能都是差不多吧，就是我爸也不是特别爱说话善于言谈的人，但是呢做的事情很温暖很温暖。就每一个父亲吧，可能爱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大部分都是沉默的。嗯， 对，男人的爱都放在心里，都做在事情上， 而且 这份爱特别的让人觉得踏实心安。 嗯，对。 看到那个人，等谁的安稳，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。最初总坚持自以为是的缘分，最后才顺其自然，看花开无声。 杨妮妹很温柔，她说呢，异地恋，男朋友生日当天，下了班就赶紧赶去火车站，带着蜡烛、蛋糕、红酒，找到了前一年两个人住过的酒店，布置了一屋子的惊喜， 才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到了他的城市，反正我是特别感动。但是他到了说房间蜡烛太多太热了，拿个纸片两分钟就把我点了一个多小时的蜡烛都扇灭了。 这个还挺逗的， 好没有情调的男朋友，但是可能自己做这件事觉得很感动吧。 不过我觉得应该这个男朋友是实用型的，蜡烛太多还怕失火是吧。我倒是见过那样的新闻，说这个女朋友在一个宾馆里给男朋友布置惊喜，点了好多的蜡烛，然后把人宾馆烧了。 天啊，这男朋友得赔多少钱才能补救回来， 估计要分手了。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奶茶的《幸福不是情歌》。 幸福是最真切的每一件小事集合在一起的。 这一刻你也许感觉心如刀割，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。如果不是太爱了，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，好在有舍就有得。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。 A 小小康他说呢，他说听着我睡着的呼吸声感觉心里暖暖的。 看来这是一个床上睡了。 可能已经结婚了呢。 嗯，木木风风他说，记得是在高二吧，收到了十七年来第一个生日蛋糕。一别经年，你身边呢也有了其他的人，也许你早已不记得了吧，可是呢这份感动我还紧紧的珍藏着。 嗯，对，就是 一个生日蛋糕的惊喜， 就是有生之年某一个人第一次为我做的事儿，我第一次的体验都是和你在一起。 时刻 会飞的超人他说呢，在一起七年，他会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抱着我，告诉我我有他。他会在过节的时候飞来我的城市陪我，说不想我一个人。聂先生，如果你说让我嫁给你，我一定说我愿意，因为这辈子你是最好的人了。 嗯，聂先生 好感动啊， 希望你能够等到这个聂先生的求婚吧。 嗯， 杰子是千玺的老迷妹，他说呢，小时候我爸骑摩托车载着我，被一个喝醉酒的老头撞了。我爸呢为了保护我，用腿撑住摩托车，腿受伤很严重。我爸呢用腿撑住了他的全世界。可是爸爸，你也是我的全世界呀，爱你，我的英雄老铁。 老铁棒棒的。 对，老铁走心了。 可无法被预测，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个时刻。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，来自于中国好室友啊，大大大嘎伦，他说呢，住在四楼，有一天去吃饭忘了拿饭卡，就给室友打电话让他把我的饭卡从窗户扔下来。没想到挂了电话几分钟后，室友竟然亲自从楼梯口跑出来，专程把我的饭卡送了下来。饭卡递给我以后就转身回去打游戏了，那一刻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 啊。这是来自于舍友的温暖。 对啊，我舍友这么暖是不是喜欢你。 挺好的，我觉得分享这样一件舍友暖心的事儿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新闻啊，这个杀人的舍友还是挺多的、 啊、对对对 对， 这样暖心的舍友其实更多。 对，其实我舍友还是大部分都是很好的是吧。 嗯，对。 嗯，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随着这个最后一条留言也是到了尾声了，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这期节目。 对，希望能给你送去温暖吧，满满的感动。 对，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，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暖满满的爱意。 嗯，大家呢也可以在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，或者关注莫大人和萱草，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。 对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吧，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吧，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感觉心如刀割，还好再痛的总还是会痊愈的，如果不是太爱了，我们又拿什么去深刻人生的挫折，好在有舍就有得，曾真心付出的都会是值得的，却不能停歌，只留下所有快乐，它曾是你的选择，光是这一点就很难得，就算再不舍，至少你都经历了，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唱完就算了，不是一堂课，有时有不停的眼泪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，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偶尔来做客，无法被预测，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一个时刻，是的。